前跟我就走，拿起背包就出发。哎，祖国要我守的家，拿起枪跟我就走，拿起背包就出发。毛主席的战士，你听党的话，你需要往哪里去，哪里建国哪里家。祖国要我守的家，连同肩上八根扎，学生肩上也要发芽。哎，祖国要我守的家，连同肩上八根扎，学生肩上也要发芽。Yeah.